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光广佛发愿经，大光大王 者，普贤菩萨愿闻。 那你们大家都知道身三清的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这个广经的仪式，也就是古老传统呢，你有一套广经的仪式的，这个怎样请师啊，怎样唱金赞啊，法师僧助啊，唱这个中清偈啊，念释迦牟尼佛，同埋这个无上甚深妙妙法呢个四句开经偈呢，佢哋有套仪式嘅。咁但呢套仪式加上呢个时间关系，香港人呢好多都系唔得闲，都系放工先嚟听经嘅好多，所以套仪式呢就慢慢慢慢要改变啦。但改变咧，我哋唔可以忘本啊！我哋嘅师傅就释迦牟尼佛，我哋家所讲任何一部经系藏经所有嘅，都系师傅释迦牟尼佛所讲。咁就为着我哋表示唔忘本啦。因此，虽然呢套讲经嘅仪式咧，慢慢就变成时间太长，就好少人用，但系开始咧就念三声释迦牟尼佛。由这个讲经的法师念一句，就大家念一句，即是大家都清了释迦牟尼佛的名号。那么通常呢念完释迦牟尼佛呢，他就要念经文的，凡是讲经呢接续上次所讲的，咁要念一段经文先至解释噶嘛，你唔念经文，所以念经文咧，你哋就唔使跟噶啦。总之三声释迦牟尼佛，你念完之后咧，法师讲乜嘢念乜嘢，你就念闭口真言，唔使开声啊。我就同大家都讲清楚。咁由于呢个经题咧，仲未曾讲完，就讲咗大方广佛花严经呢个总题。这个品题是土言菩萨这四个字都讲过了，但是行愿品这三个字呢就未曾讲过的，所以今晚就继续讲这个行愿品三个字。那行和这个愿呢，我们简单讲一句立德尽事，就叫做行，行事所遵守就是叫做愿。那么行和愿呢，做乜嘢事都离唔开呢两个字嘅，呢两个字咧一定都要黐埋嘅。嗱，例如我哋修行，咁我哋落得进善咧，梗系修得嘅行善啦，先至修行啊嘛。唔通我哋做大恶就修行咩？系嘛？所以呢个行咧，就叫落得落我哋嘅品德，要进行我哋嘅善心，修我哋嘅善业。咁你嘅就行，即系我哋实行咧，去用功咧，都系落得同埋进善咁啊嘅行。嚟愿咧，就系我哋嘅心愿。咁我哋想点咧？例如我哋为乜事我哋可面后问，日日咁样行去念，时时咁行去念，就我哋嘅心愿咧，系想往生西方净土啊！嗱，例如我打个譬如，就香港若干年前，大家都知道好多啲工业大厦，可以讲间间都爆棚啊！你想租都冇得租嘅，好多嗰啲工厂咧喺香港做生意。嗱，咁啊，当然咧，大家所知嘅咧，好似制衣业啊，系钟表业啊，系电脑零件啊，手表业啊，相信呢啲一般嘅香港人都知噶啦。咁亦都好多咧，老一辈嗰啲咧已经早就上岸，即系发咗达啦。所以后来嘅人咧都认为仲有得做，亦都有好多咧上咗岸，好多继续去做嘅。嗱，咁呢继续去做，就即系佢有咁嘅心愿。佢睇到呢种事业咧，仲可以得发展，作为个心愿咧，希望有机会咧，我都要得去做呢啲生意，都可以令到自己咧吓改善生活，最得闲做都赚多少钱啦，系嘛？嗱，你有咁嘅心愿，如果唔系话你想就得噶噃。 你的三行啊，你写了点你不能不会做啊，你不会不会讲几能够讲不会在家行啊，有什么三元你就三行的三怎么能用你的有钱这么全知经验，等你说赚一蚊都是你的不用分啊，那么如果资金不够呢，那么买班啊，等几个老朋友大家出的价格，那么百分比你的比例，你出几多将来赚的钱就照分百分比照分几多，那你做什么实行啊，那么如果你想扩大再不够钱，你咪上市集资咯，呢啲一般人都识嘅，都冇常识。嗱，呢个实行，你有咁嘅心愿去做啲法事，认为咧有可为，可以仲有机会去发挥嘅，你就咁嘅心愿咧，你咪集资去实行，有实行咧，咁有效果啦。咁有心意做，咪有钱赚啦。但系多数人讲都有得赚，系一件好事。嗱，我哋修行都系一样啊，例如东方净琉璃世界就系药师佛嘅净土，嗱咁西方极乐世界咧就系阿弥陀佛嘅清净国土。呢两个国土咧，一东一西啊，都系最好嘅。凡系一个念佛学佛嘅人，无论出家在家，咁就各色其色，每人个心愿啦。但如果你个心愿想往生西方，咁就成日念南无阿弥陀佛，用净重呢个净土五经。嗱，咁如果你个心愿系想个生东方净琉璃世界，亲近药师。如来的呢，你就不妨呢念药师佛，或者呢就诵呢个药师经，你有慈恩呢，将来往生就生到东方净琉璃世界，咁你有行就正果咯喎。所以呢个行同埋呢个愿呢，两个应该呢系好相连嘅。咁加呢个品名呢，叫做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就系讲普贤菩萨嘅大行，以控佢个大愿。咁啊，普贤菩萨嘅行愿咧，就根据呢个经文咧，就有十种啦。就由第一礼敬诸佛，至到第三咧就普皆回向。嗱，咁我曾经讲过，嗱咁啊，花莲经咧。经文就好长，有三种译本，咁所以咧佢个理论丰富啊，亦都咧成论一宗，就叫做花严宗。嗱，咁啊花严宗第一代祖师叫做道顺和尚，第二代祖师就叫做智严大师，第三代祖师咧就系严守国师，第四代祖师就清凉国师，第五代祖师咧就归峰大师。咁当然以后都好多好多网上呢个花严经噶，但系咧以最初始创呢五位大灯咧，系唯一最有功效，即系最有佢嗰种殊胜功德，发扬呢个花严宗咧嗰种嘅理论。嗱，咁除咗呢五位花严宗嘅祖师之外咧，我哋翻译呢个翻译，咁亦都咧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亦都讲过啦，就系东晋嘅时候啊，佛陀罗大师尊者就翻译咧，花严经亦会有六十卷，就称为叫做六十花严。嗱，咁啊，第二位咧就系在唐朝。嘅實差還河尊者咧，佢就翻譯一共咧係有八十卷，嘅稱為佢就八十花言。嗱，咁啊第三亦都係唐朝，係波野法師所翻譯，一共咧有四十卷，稱為叫做四十花言。嗱，咁呢四十卷花言咧，大體上就講呢個普賢菩薩行願品嘅，可以講啦，係行願品嘅補充。扩充佢个中嘅道理，嗱咁有呢三种译本来到中国之后咧，咁啊其中呢五位祖师里边啊， 咁啊，第三、第四位祖师咧就是、清凉国师。咁清凉国师咧就系、是、做咗个注解，就解释咧系八十卷个花严经。咁后来到到四十卷花严传嚟到中国啊，佢亦都咧系做呢个著作。嚟到著作咧，解釋呢個四十卷花言。嗱，咁四十卷花言，我都講過就係話咧，係講呢個行言文比較多噶，係行言文嘅補充。咁啊，因此啦嚇，呢一位清涼法師咧，佢到到四十卷翻嘅行言文嚟到中國，佢就特別咧寫咗十卷。叫做行原文咧，必行所就解释呢个行原文嘅。等到第五代威风大师咧，佢哋再做呢个抄，系解释呢个所，同埋叫做行原文咧，系必行所用抄。嗱，所咧就解释呢个经文，因为经文咧好深，冇注解咧，我哋睇唔明噶。需要注解咧，系帮下了解多啲嘅意思。嘅疏就解释经文，但由于疏咧就简单啦，比较深奥，所以由呢个抄，抄就解释呢个疏，即系注解中嘅注解啦，即系解上解啦。咁啊，因此呢个普贤菩萨行原文嘅变行疏抄咧，就系、是、在呢个行原文嘅注解里边啊，就系、是、一部咧。是最好是最详细解释得最清楚一部分注解来的。那么其中呢我们的也有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个第四位清凉大师和第五位威风大师做这个著作，也是做这个抄啊，也就是解释这个普贤菩萨行原文呢？就因为呢我们一般来说啊，整部的佛的道理就是做这个花严经啊。花严经啊，佛最初成道三七二十一人咧，为嗰啲化身心为大菩萨而讲嘅，佢个理论咧好丰富，就系将人一生嘅修行啊，所有嘅境界咧系和盘托出，为呢个心为大菩萨而说嘅，可以讲我哋住呢个根本法论。咁既然全部佛法在《花严经》咧，但系《花严经》嘅纲要咧就做呢个行愿品，但系行愿品嘅纲领啊就做呢个十大愿王，所以我哋明白了解呢个十大愿王嘅道理咧，就可以讲咧系全部《花严经》要用整个佛法咧都系了解现在目前。咁清楚啦，因此呢个十大愿王咧，呢个十大愿啊，就称为佢哋愿中之王，就叫做啦吓，系十大愿王。咁但呢个品字咧，就其中之一品，因为八十卷花言里边咧，就有四十八品嘅。等呢一品行愿品咧，就可以归纳在呢个入法界品里面。咁啊，仍然咧系四十八品，但系亦都可以咧系另外立一品嘅行愿品，一四十九品啦。大家平时咧亦都系将佢咧归为入法界品里面，所以八十卷、八十卷咧，仲系维持咧系四十八品。嗱，咁啊，大方讲《花严经》呢个总体讲过。普贤菩萨行愿品咧，咁啊，普贤菩萨行愿就讲啊，品咧就系品类，凡系啊异类相同，就在一边就明为佢叫品啊，因为每一品里边嘅道理咧系有好多，所以异类咧有好多咧唔同嘅道理。 咁咪將個好多唔同嘅道理咧結集為一個地方成為一品，所以稱為叫做品啦。咁我哋呢個經題已經係講過，經題已經係講完。我哋跟住咧就講呢個翻譯題嘅唐詩賓王三藏波耶奉朝業呢個第二題，因為呢佛經係出印度，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係印度人，佢出生於印度，係長大於印度，受教育於印度。修行成佛亦都响印度，成佛之后讲经说法都系响呢个五印度去宣扬佛法。总之一生由出世到去世都未曾离开过印度啊！咁即系全部都系印度文。嗱，咁啊印度文咧，就当住我哋中国人咧，就唔系几多人识就可以讲，就唔同英文。咁英文咧，一般香港人咧都系识多少嘅，最多冇五叻嘅啫。大体上一般就识得多少嘅。但系印度文咧，相对除非你做外交官，如果唔系我哋香港人，都唔会好多人识得呢个印度文。嗱，咁如果唔识得印度文啦，咁啊印度嗰啲文字嘅经典啊，咁我哋点识去读咧？嗱，咁啊因此咧就要有。历代嘅高僧大德咧，做一个翻译，先至可以咧，令到我哋中国人有机会咧读诵佛经。嗱，但系翻译咧就唔系话咁容易嘅喎，最重要嘅条件，第一佢哋识得印度文。第二，佢哋识得啦吓呢个佛法。嗱，咁如果你识得呢个印度文，你唔懂呢个佛法，咁如果系无从翻译啦，你都唔懂，你点讲出嚟啊？嗱，如果你识得呢个佛法嘅道理，你唔识呢个印度文，你亦都冇法子翻译。咁所以一定咧就要自己识得印度文，亦要识得呢个佛法，佢亦要识得呢个中国嘅文字，咁啊几种熟悉啦，加埋先至可以做呢个翻译经典嘅工作。咁啊，既然呢个人咁有条件做呢个翻译嘅工作啦，咁啊，所以咧为咗纪念佢呢个功劳，我哋能够有机会读呢个中国文字嘅佛经，呢个功劳就在于佢为咗纪念佢个功劳，佢嘅德行，佢对我哋中国人。学佛者嘅贡献，所以每一部经咧讲咗呢个经题之后啊，就一定都要讲下呢个翻译人咧嗰个名，以及佢个道德嘅修养，以及翻译呢部经咧系在乜嘢朝代，系乜嘢时候。咁啊，唐嗱，我哋中国唐咧就有古唐。就有盛唐，亦都有五代残唐。从历史上咧，相信系中国人咧，稍微从小学开始读紧历史咧，都识噶啦。嗱，古唐就系皇帝之前，我哋系皇帝之孙嚟噶嘛。所谓唐元夏商周，就系尧帝、舜帝啊嘛。嗱，咁啊，唐古唐嘅唐就系尧帝啦。咁因此所以呢个古唐咧，嗱盛唐咧就系、是、我哋中国咧，在古时咧，我哋唐朝咧系最兴盛嘅。咁啊，所以咧佢嗰啲兵威啊，可以扩展到外国，因此我哋中国人嗰啲唐人，唐人就系咁嚟啦。就喺唐朝咧，一共有300几年天下。 然后有十九个皇帝啊，在呢十九个皇帝三百几年之后里边咧，我哋中国好强啊，嗰个兵嘅威力可以扩充到外国，所以我哋中国人咧，第二条件就唐人就系咁嘅意思啦。嗱，咁啊，唐朝既然有十九个皇帝啊，系有三百几年之后，佢个开国嘅人咧就姓李，就是、李渊，就是、唐高祖姓李嘅渊，就是、深渊个渊，亦都系大家识得嘅。咁当然咧，能够最发挥嘅就佢下一代咧，就是、李世民。咁啊，在我哋中国咧历史上啊，亦都系咧好有名一位皇帝。咁所以呢个盛唐咧就系李氏嘅天下。嗱，咁啊五代残唐咧就后来嘅事啦，就唔谈啦。咁啱呢个唐咧就唔系古唐朝帝，而系讲呢个盛唐盛李嘅天下嘅时候，咁啊佢嘅唐。嗱，赐宾讲呢个赐字。同呢个字嗰、那个字咁嘅音，亦都话其字嗰个字咁嘅音，就系、是、呢个字。字宾放咧系印度一个国家，咁啊印度话佢哋字宾，中国话咧佢哋字种啊。嗱，咁如果呢个名在今日民主国家嚟讲，在香港嚟讲咧，好似带有歧视，又带有轻视。在这化为人情呢都不容许有这些问题的。但是在古代呢，尤其是印度啊，他这个种族的观念呢是很强，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么自从呢就他这个民族啊，在这个社会上呢根本就没有地位的。所做的都是这个基层低下的工作。咁啊，根據呢個經常講，如果佢哋出街咧，就要擔支旗仔，就揸個啷啷啊，咁啊一擔支旗咧，人睇到知道佢係咩人，咁啊揸個啷啷咁啊啷啊啷啊咁咧，就等佢啲人咧唔好同佢一齊，有社會地位嘅人咧唔好同佢一齊行嘅。我想呢種字種咧，就唔係話佢工作咧，本來唔會好高尚，冇乜學識，但佢本身呢個種種咧係好低層，所以呢個字賓房咧就係、是、一個字種個國家。嗱，咁啊三藏咧就係、是、經論論三種佢哋三藏。嗱，我哋家普通啊。讲经法师，无论边一个讲经法师，佢懂得呢个经嘅道理都唔系话好多噶。藏经咁多经咧，亦都唔系识得好多部。不过咧，当然咧，一般嘅经典咧，佢都会讲。咁啊，即系通经呢啲唔简单啦。你话又通埋论，就通埋论咧，就的确要今时今日嚟讲咧，就好难揾到有一位咧三藏法师啦。咁教呢个三藏咧，就系唔单明白呢个经，亦都明白呢个戒律，亦都明白呢个论藏。经论三藏嘅道理，佢都通达。咁啊，佢哋三藏就表示呢个法师咧，呢个发言人咧，嗰种个学问修养系一个三藏法师。嗱，波野咧就是、个名嚟嘅。嗱，咁啊，波野咧，从第三嚟讲咧，就系、是、六道之一。六道就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智慧就系波野，就是、六道之中咧，喺最后嘅一种嘅就波野。咁啊，中国话就叫做智慧。其实呢个好勉强嚟嘅。不过波野同智慧咧，虽然译过嚟咁啊，佢嘅意思啦吓，有好多唔同嘅。我哋世界人讲嘅智慧就系聪明，嗱，但系聪明嘅人咧，固然可以做好事，但系所有做坏事嘅人咧，都唔系傻仔嚟嘅。能够犯法做大案嗰啲人咧，可以讲系好聪明嘅，系好叻仔嘅，好醒目嘅。咁因此世界上嘅智慧咧，可以话 为恶，可以为善，就唔系绝对啦。就算个发明一样嘢，咁咧亦都唔系绝对好嘅。嗱，好似系发明飞机，都唔系好事啦。咁啊，三两日就环游世界啊，几方便。但啲飞机可以做坏事噶喎，嚟做啲轰炸机啊，长程嘅轰炸机咧，可以咧去打其他国家，可以去炸其他国家，呢啲咪就智慧里边啊，可以做好，可以做坏啦。嗱，咁啊，波嘢咧系绝对系好。冇坏嘅，不过咧想翻我哋中国啊，无以明知，就只系翻译佢为智慧。其实翻译为智慧咧呢个意思咧，都冇发展啦，讲出波野嘅好处，亦都可以讲咧，从呢个波野字。有八部波野，好似六百卷大波野、小波野、升天王文波野、金刚波野，有八部咁多人王护国波野之类。八部波野咧都系谈呢个空理多部分多啊。嗱，呢个空理咧就唔系话样样都唔使啦。咁就叫空啦，唔系咁样，咁就大错特错。空的意思呢，就即是昨晚所讲的，所谓随他去，你要一下放下，要看得破，要看得开，你才可以自在解决。你能够做得到，看得破，放得下，随他去，样样都看得开，就全靠这个波野的力量。如果冇波嘢，你不能放得下睇得开，放唔下睇唔开，就只有烦恼处处执着，处处嘅只有烦恼，有烦恼就做罪业，有罪业就六道轮回。咁所以如果冇波嘢咧，就冇法子断除呢个烦恼，呢个了断呢个生死嘅痛苦，一切一切啊，要有呢个波嘢嘅力量，先就可以咧解除一切嘅痛苦啊！咁但呢一位法师咧，佢嘅师父帮我个名咧，就叫做波嘢。咁啊，證明啊，呢一位法師咧，佢個宿生嘅善根嘅福力嘅智慧力咧，係唔簡單。再加上呢個行頭係三藏法師，咁啊，當然咧，佢對呢個三藏嘅道理固然了解，而對於呢個波野一法咧，亦都好清楚、好明白，所以咧就叫做波野法師啦，就係佢翻譯嘅。嗱，咁啊，鳳咧就係咧正常。是奉这个皇帝的命呢而翻译这一部经的。那么这一部经呢就是在圣堂第八代的主人是经冠经元十二年六月当日开始翻译，一路直到这个经元十四年二月十四号才是翻译完半。嗱，咁啊，以上咧就係將啊唐智勳和三藏波耶奉呢個清源個皇帝啊個命而寫一部《大方國佛法圓經》普賢菩薩行圓品。嗱，咁呢個經題，如果呢個品題，如果呢個翻譯人嘅人題。都已經解釋過啦，嗱咁我哋入正文咯喎。嗱，以是普賢菩薩摩薩稱讚如來聖功登起，告諸菩薩及自在言：善男子，如來功登假設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説，不可説。佛刹极离尘数劫，相续演说就不可穷尽。咁呢一段文咧，就所有文品个开始，历史就 当以之时，就系话普贤菩萨咧摄像啊，为花严海会大众同埋善财童子啊，咁啊称赞如来嘅殊胜功德圆满之后，为以是普贤菩萨摩萨。那摩萨咧就系大菩萨，萨就即系菩萨啦，摩就系大。凡系嗰啲发大心、自度度人嘅，唔系话净系咧度一两个人嘅，真系啦，纯粹空遍法界度众生嘅咧，都叫做摩诃萨，佢就大菩萨。从断烦恼呢方面咧，佢唔单断呢个三大见思尘沙，而出世嘅无明，咁咪亦都断。即使唔系九件断啊，佢啲随分随嘅断，甚至称为咧叫做咧大菩萨啦。嗱，我普贤菩萨咧，当然咧佢系等个嘅位置。是属于啦，系一级嘅大菩萨，所以普贤咧，先我系菩萨不得已啊，仲系摩诃萨，仲系大菩萨，就显示普贤菩萨啦。佢呢个身份唔系一个普通嘅人，话普贤菩萨摩萨，称赞如来圣功德圆满呢个大圣文啦。就称赞咗如来个殊胜功德圆满之后，佢就讲下面嗰啲文，就称赞，称就系称扬，赞就系赞叹。那如来就系十种通号之一。那我哋佛教徒，尤其出家者咧，咁咪要上早晚殿啦。咁啊，上晚殿咧，只因为个功课好长，就包括《弥陀经》88法，同埋放大无生。嗱，咁如果三种一齐做晒咧，嘅时间比较长啲，所以嗰啲祖师咧就好会调节出家人嗰啲生活，所以将佢咧分开双单人。如果单人咧就《弥陀经》同埋放无生。如果商人咧，即系初二、初四、初六嗰啲商人咧，就念呢个88法，同埋呢个放无生。嗱，咁啊，88法开始咧，就有几句文。咁啊，如来应光正遍知明行足，现世世间乃无上士，调御扬波天人师法。一共咧系有10个通号。呢10个称为通号咧，就还系成咗法，都有呢10个号。亦即是话俾我哋呢个学经或者睇经嘅人啊，你睇到如来就即系佛，你睇到应光就系佛，睇到正遍知就即系佛，你睇到时世世间乃无上士世尊都系佛。嗱咁啊，呢个如来咧就是10号中属于咧第1号嘅如来。我佢用呢一号咧，就叫做广同师大号啊，就话后来成佛嘅，佢一切功德、一切嘅智慧、一切嘅慈悲、一切之一切所证嘅，与从前成佛嘅咧系一模一样，佢就广同先德号，嗱后佛如同先佛之在乐，咁就叫做如来啦。嗱，咁啊如来两个字咧，都有好多种解释嘅，包括我哋啲众生。用咧出世嗰啲圣人，包括咧佛果菩提。嗱呢个如咧就系不动嘅理体。凡系佛经里面讲如咧，应该就讲呢个不动嘅理体。即系因我哋呢个理体咧，我都曾经好似讲过，即使个人最痛，堕落做矮仔，好似一粒芝麻咁细，唔使话吹啊，我嗰啲鼻哥痰气都吹走咗佢噶啦。 咁你话佢几细啊？虽然呢个外表咧，佢呢个业力，佢系招来呢种咁细小嘅果报，但系佢个本体咧系冇变嘅，系同凡一样，系尽虚空遍法界啊，虚空万变。如粉咧系无二无别，系无有变迁道，未有无有啦，小道。所以讲嘅清文叫做圆，圆就系我哋众生嘅本体。嗱，所以呢个真谛嚟，嗱来咧就个来，呢个世界呢个来法界。或者受生死，或者是道众生，咁啊叫做乐。嗱，如果在我哋众生份上，一般个凡夫俗子嚟讲咧，佢就乐而不乐，佢系乐呢个三界咧，受呢个生死就系不过我哋啦。嗱，我哋绝对唔系咁嘅人，就算大家坐上咁多人。你谂下，我哋一来呢个世界受呢个生死痛苦啊！但系你有冇见到你自己呢个不动如个本性咧？嗱，我就唔敢讲，因为我绝对唔系咁嘅人，我绝对见唔到。但我唔可以代表你嘅话，你都系见唔到，我唔可以讲你嘅话噶嘛。嗱，我哋来呢个三界受生死咧，就我都系一样啊。所以古德讲嘅业不重就不生娑婆，你个业障如果唔重嘅咧，唔会生到呢个娑婆世界，受呢个生死嘅痛苦。但系真正学佛，然后咧见到自己本有不动如佛一样嘅本性咧，应该就唔系几多啦。所以我哋啲苦恼众生凡夫俗子咧，就来而不灭。在来这个三界虽然要受报，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不动如的法身本体呢，就完全呢没半点的认识，所以就来而不如了。那么我的小乘的阿罗汉啊，他就如而不来，为什么呢？我们好像坐下时间量了大个讲话了，他正当这个出世阿罗汉果，了了这个三界的烦恼，了了这个三界的分别生死，对于佛的不动如个本体呢，是有多少相应正道。可是他保果不是，他不肯发大心来这个三界度众生，所以被贫呢可惜他的招牙败种，我哋烧咗嗰啲种子，佢点可以发芽？点可以生长开发结果啊？即系话佢唔可以究竟成佛，就佢最愚而不落。嗱，咁啊，菩萨咧就都有钱有心嘅。如果钱为菩萨，包括心为菩萨，就随着佢嘅心钱嘅程度唔同，亦都愚。亦都来，佢所得个不动嘅理体，如果为善浅啲嘅，就变得少啲；如果为善高深啲嘅，佢所见嘅咧就多啲。之后佢来呢个三界度众生咧，佢嘅程度冇咁高嘅，所度嘅众生咧就系少啲。如果程度高啲等觉菩萨咧，佢度嘅众生咧就多啲，所以亦都。这些都来是困境，不是究竟。但是有佛称为如来呢，凡究竟多生多世修功积德，那么究竟呢是证到所谓的这个不动如的本体。但是他亦都是从这个本体中呢，起这个妙用来这个三界度众生，这就叫做如来。那么如来呢就有三种身的，有法身如来，有报身如来，有应身如来。那 咁啊，化身如来咧，就系呢个如字啦，就佢正道呢个不动如个化身本体。嗱，个化身本体就系无形无相嘅，系究竟清净净灭。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咧，系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就故名如来啊。如来个本体系不动，所以无来无去，就系讲呢个化身如来。嗱，咁啊，报身如来咧，报身咧就系报得身，由佢修行咧所报得啊，断杀呢个黑暗嘅烦恼，正到呢个波耶嘅妙智光辉，就叫做报身如来。例如莲经话明极即如来，佢个名就系波耶智慧光明啊，到到极点。咁啊，称为佢哋如来，就系指呢个报身如来。嗱，咁啊，应身如来咧，所谓千光有水，就千光月啦，月就得一个，但系人间有一千个江河咧，同时咧个月一出，人间一千个江河咧，如果唔落雨唔污云覆盖啊，通通都见到天上咧有一个月。天上的月就只有一个，可是人间一千条江河呢，个个江河都有个月，有一千个月的了。就譬如什么呢？天上的月就是化身你看，那由体就可以起这个妙用，所以我讲观音菩萨千手千眼。佢點解以千手千眼咁多？因為手能夠做事，體攜嗰啲苦惱眾生；眼能夠睇清楚眾生嘅根性，點樣去度佢？咁手越多，眼越多啊，佢就攜提得多，如果咩見得多，咁啊度眾生就多啦。所以呢个应身如来咧，就系千光有水，就千光月。就譬如啊，云咧，呢个应身系从呢个本体而生起，有随缘之用啊。从呢个化身嚟睇咧，起呢个种种嘅应身，所以话千处祈求就千处应啊。有苦恼嘅众生，你只肯念佛。佛都会沉声救苦啊！如果你唔念佛咧，就变咗冇咗感应，所以我同我感应道家咯。你想得到感应，想得到佛菩萨去帮你、辅助你、救你咧，唔系话净系信啊就算数噶嘛。你要实行，你用呢个道咧同菩萨同沟通咧，你有咩事，佢先至可以咧帮你，可以扶持你、救到你啊！咁咧，先你嘅应身咧，从呢个化身起，化身无相，能够现种种相，有缘嘅众生，只能念佛、念观音菩萨，乃至念十方任何一尊佛啊，得到感应道家，就称为佢哋应身佛啊。嗱，咁啊，家话称赞如来。究竟是清扬赞叹啊，乜嘢佛呢？嗱，咁啊，化身如来，佢系无形无相，本体如是，一切高德智慧慈悲本来具足，人人自性，亦都唔需要赞叹。唯有报身如来，佢系历尽修行而成就。应身如来是从体起用，化无量众生，所以叫做称赞如来啊！这个如来咧就属于咧系报身如来同埋应身如来，所以称扬赞叹咧就系称扬报身同埋应身啊呢两尊法，咁啊佢就称赞如来。嗱，圣功德时。圣就是殊胜，功德呢这两个字有点不同，功就是表的因中所修， 当呢就由收工的力量得到一种好好的果务，那就叫做得。所以功德两字呢，一个就是因，一个就是果。那么功德呢是有这个福德呢不同的，好多人呢就将这个福德当功德，或者将功德当福德是不同。那福德就是有生命，例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好多嗰啲有名誉、有地位、有财力，但系你哋常常听过啊，常常都有咁嘅新闻，边一个有财、有势、有力量嘅，唔使几耐咧，佢就瞓低啦、落低啦，即系等紧咩嘢都冇晒啊，名誉、地位全部都破产啦。咁所以佢能够有名誉、有地位、有财势，当然有个福啦。但呢啲福咧，享完就冇噶啦，享完咧就清晒噶啦，就会堕落噶啦。所以福德咧就系生灭，就系无常。但系嗰啲功德咧，就系永远不变嘅。你依佛法修行，就变成功啊！由修行的力量得到断烦恼、了生死咧，就叫做得咗修功有所得，就叫做系功德，系绝对咧系无生无灭，唔可以啦吓，埋没，唔可以啦吓，遗失嘅。咁啊，因此呢个功德同呢个福德两个字咧，就有咁样嘅唔同。嗱，咁既然功德同福德咧有咁个唔同啊，咁所以啦吓，咁啊六祖大师咧，佢亦都咧讲啊，个迷人修福就不修道，以为修福就必然是道。个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就原来做啊！而将修福当修道咧，你要知道嗰啲福尽咧，万会堕落啊！所以呢个福德同呢个功德咧，唔同嘅地方就系福德系生灭无常，功德系永恒不变。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圣功德圣就是圣，凡是成了佛，所谓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十八不共犯都具足，如果未能成佛的无法去具足，就算是等个菩萨上差一等，不过接近成佛都仲系差级啊！好似读书读小学读到五年班啦，但系都未毕业啦，要六年班先系毕业嘛。咁啊，五年班都对六咁都相差一级啦。就算你五年班读书读得几叻，考试考到都系 A class 都好啦吓。你都就系五年级，就系五年级，唔系六年级嘛。不过五年级能够咧考得好嘅都系唔简单，但系望于六年级咧就差啲，咁就冇六年级咁精啦。嗱，佛法都系一样，佛系修行最高。凡呢所修的法亦都最广、最成功、最不可思议。佛以下任何一个位置人，他所有的功德都比不上佛，所以佛功德呢是最殊胜、是最不可思议。所以今天他们如来的殊胜功德，为了佛呢才是最高，做得到佛以下冇一级个菩萨咧可以比得上佛，所以称赞如来个全性功德。你意思咧就系已经即系完咗啦，就说明普贤菩萨咧必上文同善财童子同埋呢个海会主大菩萨啊，响上文称赞如来全性功德咧已经圆满之后。 咁咪向下就起号咯喎，呢段咧称赞个圣君就支持人，向下就起号咪讲下边嘅意思啦。佢就告诸菩萨及善财，嗱呢个告字咧同呢个白字啊是有啲分别。好似《金刚经》，虽何系白佛言，大家都知啊，有个白字。嗱，咁呢个告同呢个白有咩分别呢？凡系上人，即系长辈啊，同佢呢个晚辈讲话，就叫做告啊。如果呢个晚辈啊有唔明嘅地方，想请示呢个长辈。就叫做八，咁家下咧系普贤菩萨啊，系等觉菩萨开口讲嘅话，就当然咧事实同呢个境界，以广海嘅好多个菩萨境界冇咁深，所以用呢个高字，好似咁佢话佛高虽菩提，咁啊佛系最高噶啦嘛，系教主系师傅啊嘛，佢有嘢同虽菩提讲。咁咪告诉释菩提咯，嗱咁啊讲完之后咧，释菩提唔明喎，咁啊释菩提八不二，你哋喺《金刚经》里边咧系有，先大家读《金刚经》咧都读过呢啲咁嘅经文，你就明白呢个告同埋呢个八嘅意思，凡系上人对呢个晚辈讲话就叫做告，告诉。嗱，晚辈有唔明嘅地方，向呢个长辈请示，就叫做八。咁加普贤菩萨系等觉菩萨啊，系告诉再会海会大众嘅菩萨同埋四财童子咧，佢哋用呢个告啊，所以话告诸菩萨就花莲海会所有嘅菩萨同埋四财。嗱，咁啊，四财童子咧，喺呢个《花莲经》里面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主角人物嚟嘅。大家听过四财童子五十三参，佢最先系参文殊菩萨，最后系参呢个普贤菩萨。其实呢两尊菩萨咧，在佛法嚟讲咧，系好有身份，系好有地位。嗱，咁啊，文殊菩萨佢就系狮子啦。嗱，咁啊，普贤菩萨咧，骑只大嘅白色象，佢系六只马嘅，普通嗰啲象得两只马啫。佢系六只马，即系全身都系白色嘅六马白象，系代表乜嘢咧？嗱，骑狮子，狮子就兽中之王。嗱，咁啊，今年嘅老虎年咧，我都系老虎嚟噶，我都系大紧啲嚟噶。嗱，老虎喺个山里边咧，根据呢个动物学嚟讲咧，虽然都好威噶啦，老虎都系，但系仲有威嘅老虎就狮子啊。所以呢个《永嘉禅师》里边正道哥讲啦，佢话狮子吼，但无畏惧，咁百兽闻之皆老矣，香象奔波就失咗威啊！咁啊，在呢个《永嘉正道禅正道哥》里边讲咧，就赞叹呢个狮子啦吓，好威猛嘅。但狮子嘅威猛啊！点样威猛法呢？佢喺山上边叫一声咋，唔好话走去咬人啊，咬其他嗰啲野兽啊。佢只要咧叫一声，敲一声咋，所有听到叫一声嗰啲走兽啊，包括咁威嘅老虎啊、豺狼嗰啲咁巨型嘅动物啊，听到个狮子一叫啊，都要匿埋。都要缩埋嘅，唔敢出嚟嘅，就以证明呢个狮子嘅威。嗱，又咗一个譬喻，佢话将所有其他嗰啲走兽嗰啲血啊，你将佢装埋一缸，都可以混埋一齐，你分唔出， 兵在楼府里啊，兵进来那个柴火，我接了五雷个兵，总之三上所有的走手啊，你攞啲血装埋只公路里，你翻唔出。但事情一定的不是想象那么多，一定的事情那么倒落过一缸呢，百兽融汇的血呢，那这些事情呢不会跟我们混在一起分开的，能够从这个面上一路的穿过这个缸底到了最后底下，不会从一般那些猛兽那些血呢是捞埋一堆的，表示佢个威咧，佢个力量强啊，所以不常常说法，但佢哋知之后啊，佢所作说法嗰个发作咧，就叫做知止咗，即系话特别出世前。咁啊，印度咧就有好多嗰啲外道，嗰啲外教，咁啊，嗰啲外教就各有各个道理。都不是夠勁，不是說絕對是好的，但凡一出世的一講經說法成道，只有宣揚佛法，所有那些外道的道理呢都沒有法子成立，沒有法子存在，將他們破得清清楚楚。所以話獅子敲咧，就獅子一叫，百獸前中嘅經，就譬如雲一宣揚佛法啦，可以將一體個外道嘅邪算咧，全部咧係破壞曬，就顯示佛法咧嗰種嘅真正，唔使講過，我仲有藏埋講嘅。就呢个三藏教啊，佢系讲呢个生灭四谛法，生灭就即系无常，唔系永恒不变啊。其实世间上边一种事事物物唔系无常啊？不过我哋嗰啲凡夫俗子咧，要着重眼光短小，智慧唔够啊，样样都以为啦吓，好似我自己所有噶，我唔变噶，永远保有。其实咧系假噶，其实咧唔系真噶，系完全咧系得一个虚名。你暫時保有好多呢，保有一個時期就家道中落就破產，這些這樣的例子在世界有人類的史以來可以說呢何止千千萬萬這樣過案呢。那我們佛教有位大德，他們玉堂禅師，他有兩句話，他说天下有来就轻两臂，这个两个手臂啊，世间何苦就重念性。咁呢两句话未解之前呢，我就讲呢个玉堂禅师，我即系讲佢呢个名叫玉堂。嗱，呢个玉字咧就唔系为玉，系初声，即系九字嗰条尾下边上面有个人字，呢个玉字唔系呢个玉，我呢个系人都识嘅咧。咁啊，佢点样写咧？佢系木字边，一金木水火土树木嗰个木。咁啊，呢边咧只一个有字，即系有冇个有啊？啊，你有钱又冇钱啊？呢个有字。咁啊，个木字边一个有字啊？我都请问大家，你有冇见过呢个字啊？我相信人唔多啦，因为呢个字咧，在我度睇报纸啊，或者公事写信文字来往咧，都好少用呢个字嘅。就算我啊，都叫做学法师啊，未出家做细路仔喺香港咧，就算我就冇有字读嘅，都系读呢个卜卜章，即系摆好多夫子嘅嗰个教人之初。天地玄无，天之纵然浩，文章教宇宙，教啲三学红皮书，我哋读呢啲书啊，都未曾见过呢件事。 就是一般好多个学生弟弟呢，你都玩唔到呢件事。咁啊，只有翻到呢个大师傅啦，或者个后边弟弟呢，有呢件事啊。你玩木字边有呢件事，木字一个有系讲呢个玉字，究竟点样解咧？我都忘记，即系咧冇乜点样解嘅呢个字，其实好少用到。叫李玉堂，有个名叫李玉堂。他一生人呢，当然是个禅师，现在一个法师，讲到到处讲经说法呢，他一生人闯说两句说话，就是天下由来兴良地啊，世间何苦重于炼成。嗱，我从下边嗰个讲嘅炼成，就是加值炼成呢个炼成啊。咁啊，炼成系咩嘢？就系、是。呢、这个七国嘅时候，咁啊论相如咧就贡献呢个秦王一块嘅碧玉，话明个碧玉即系翡翠用啦。咁呢个翡翠用咧，真系咧一条幼细头发咁牙齿都冇啊，咁细牙齿都冇啊，即系通透亮。咁佢个价值咧可以卖到几个城市啊！咁啲費用都算抵錢嘅話，所以加值煉成呢個成語就係咁嘅理論啦。咁啊，雖然佢呢個價值啊，能夠賣到幾個城市咁抵錢，但係就算你保有到，你賣到幾個城市都巴閉嘅話，夠曬富有咧。但係呢咁樣嘅名啊利咧，唔係永恆不變啊。是有心有念，今日是你保佑，但明日呢就可能归我保佑的了。到了后人呢就到了江山或者你的保佑，是不是永恒不变的，都是啦。人一生就起起落落，你起那件事你就保佑，你落那件事呢就失了的了。所以说世间何苦重于世间上的人，何必咁辛苦啊？终日去追求呢个价值连成呢一块碧玉咧，即系与我哋咧呢个名誉啊、地位啊、金钱啊，要尽量看破啊、睇开啲，你先可以自在安乐舒服，但系走都走得轻松啲啊。如果你样样都挂住咗唔舍得嘅咧，你走得好辛苦啦。所以呢一点咧，放下自在安乐。随他去，包你 OK， 包你就好长寿啊，绝对唔会介绍错嘅。嗱，咁啊，第一句天下何可来？天下由来兴良地，即天下嘅人咧，向来睇先两个手臂。嗱，咁呢个说在呢个庄子啊，咁有人敢问当时嘅楚王？咁呢个楚王咧系皇帝啦，系一国之君啦。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他有一种病，有两只手不舒服，不是说简单好像风湿不舒服，即是病到两手没用的。今天我说要用外科要开刀斩这两只手，这么严重。但有一个人呢就跟他说话，他说大王，我们两只手啊已经呢是没用的了，一定要开刀的。他说我今天问你，你想不想保重你的手呢？那是人听到都说要保重，我开刀不要斩，要斩了两只手啊，怎么办？粗就不粗得，着衫不着得，什么都不得，那就变多你，希望两只手好，等人有条件。他说你想两只手好呢，你要放弃一样嘢。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做皇帝，你将你这个皇帝的权力啊冚唪唥呢一刀了断，给边个人讲，总之不是你做皇帝，不是你话事，不是你当权，那就得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相信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应承没这两只手是废物没用。所以讲这个时候呢，他们愿意为了保护两只手呢， 就唔要呢个皇位，放弃呢个国王嘅权力。咁呢个契约乜嘢咧？我哋两只手啊，系好重要啊！冇人愿意啦吓，放弃唔要两只手啊！我哋修行都系一样。修行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福德与智慧两种都具足，才可以成佛。所以座上大家很多都归依个三宝，应该肯定有睇过多少。我哋第一去归依个师父就话啦，归依法系两足尊啊，呢两足唔系两只脚喎，足和脚啊嘛，唔系噶，就系福德同埋智慧两样都具足，就成佛啦。等于话我归依法，咁啊佛啊凭乜嘢先啊？佢凭乜嘢嘅力量？凭乜嘢嘅本事做我师父啊？包括我哋出家人个师父就释迦牟尼佛，佢凭乜嘢啊？要我接得我拜佢做师父咧？就系福德智慧两种都修到咧，系圆满具足，无所欠缺啊！世界上冇乜几多个人咧，同佛咁大个福，同佛咁大嘅智慧啊！嗱，佛嘅智慧。说出三藏十二部这些这道理，有哪个说得出啊？那佛受到十方法界的众生尊重恭敬顶礼供养，他的福有多少个有那么大啊？那所以我们归依佛呢，就归依佛的福德智慧两样都具足。所以两只手咧，就譬如呢个福德同埋智慧。咁如果冇咗两只手咧，就即系你冇得修行，你就冇咗呢个福德，就冇咗呢个智慧啊！你就不能成佛，修亦修唔成。教天下由来轻量地啊，就系话天下嘅人由古以来。佢睇少呢两只手臂，就睇少咧呢个福德同埋呢个智慧啊！佢唔明白到我哋修行人最紧要就系修福，最紧要就系修智慧。如果冇福又冇智慧咧，你唔可以成佛啊！系白修一场。咁所以呢个玉堂禅师咧，佢就慨叹：佢话天下由来就轻量臂啊，唔好睇少呢两个手臂啊！即系话唔好睇少呢个福德智慧。你要修福，又要修慧，要福慧双修啊！如果有福冇慧，有慧冇福咧，亦都系修唔成功啊！世间人个个都系中意呢个价值连城嘅宝物，其实呢啲咁嘅功名、咁嘅富贵咧，亦都系过眼云烟，未必能够永远咧系保持得到啊！所以咧，何苦啊尊重呢个价值连城嘅宝咧？所以呢两句说话咧，都系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如昨晚所讲，要随他去，凡事都。要放得下，要睇得开，你先至自在安乐舒服。如果你凡事都睇唔开咧，处处都计较，处处都执着咧，你就冇法子咧可以洒脱，将来走咧都走得辛苦啊！嗱，所以呢个福同埋呢个智慧咧，两样唔可以兼。我哋修福，我咪又要修慧啊！修慧又要修福，如果有福冇慧咧，如果有慧冇福咧，都系唔得啊！所以旧时咧有两先帝，咁我个先帝咧就修慧，佢就冇修到福，修得唔多。但个师兄咧，佢就修福。就冇乜智慧，咁啊因此啦，两兄弟咧就相反咗啊。 哎呀，收呀，咁好啊！呢、这个做师弟嘅咧，就因为收为冇福嘛，我哋出家人咧，得咗世上就托钵噶嘛，咁喺外边托钵乞食嗰阵时咧，无论经过几多家咧，都冇人供养佢嘅。况且我哋托把船咧，唔系话随便去噶喎，唔系话呢家唔得，嗰家咧，呢条街咧，个第二条街咧唔得啊，系七家。如果七家有得俾你咧，就有得食；如果七家嘅人咧都唔俾你咧，咁就输咗啦，你就只有抵到我噶啦。仲有七家公咧，都有好多分别啦，汤猪汤牛嘅地方，你唔可以托钵，唔可以去乞。唱卡拉 OK 嘅地方，你唔可以去乞。咁啊，妓院啊，更加唔可以去。即系如果啲七家之中咧，有啲系卡拉 OK 啊，有啲系汤猪头牛个铺头咧，你咪减少咗几家七家都唔够，咁就未必乞得够食噶。所以咧，就睇你个福啦。如果你个福我系够嘅，即使七家有六家你唔可以去嘅，咁呢一家你十分多嘅学费你都够食噶。咁如果你冇福嘅话咧，就变咗，真系七家俾你乞齐，你都唔够食啦。咁但系咧，佢两兄弟咧，咁呢个师弟咧，佢收惠。不受福可以见我来，我有智慧即系有多嘢啦，咁啊劝烦恼乱生死，但系福报唔够啊，所以咁每日托钵咧，一个空钵，你即系翻嚟就系空钵咯，咁我即系佢啲唔烦气啊，咁我见到阿罗汉果嚟噶嘛，系出世圣人嚟噶嘛，凡系供养阿罗汉啊。都是功德无量，咁有乜理由走呢个国家咁多人咁富裕国家？我呢个正阿罗汉果嘅出世圣人啊，全部都冇人供养，佢又唔系点嘅，唔系点运气喎？咁佢话咧，我要同呢个国王。你要问下，点解你点样教化呢个市民？教化到啲市民咧唔信神，要供养出家人，教到我呢个正阿罗汉，世间圣人啊，日日睇到我，咁佢咧，佢见过我，咁去到呢个皇城咧，嚟到好远，都未曾到皇城，即系睇到啊，佢睇到咩啊？睇到一只象，即系大笨象啊！呢只唔系普通大笨象喎，系一只咧。好有福报嘅象啊！福报点啊？喺一门口，喺个城楼咧，咁有几个工人揾个刷同佢刷冲凉，洗得干干净净。不但咁啊，仲一串一串嗰啲璎珞啊，好似黄金啊、钻石咧，一串一串都挂满身。咁啊，人都冇咁嘅享受啊！我一隻大笨象畜生，咁佢啊更加咧就唔憤氣啦！我係個羅漢都冇人供養，呢隻大象啊，佢咁冇福報，咁冇享受，咁佢就諗下，咁點解呢隻象有咁大個福咧？佢仲會摩羅漢神通咧入嚟睇下。佢一觀察咧，人呢個大笨象唔係別人，就佢個師兄啦。佢因為佢師兄咧，佢一生人修福，佢冇修智慧，冇智慧就唔能夠棄煩惱，唔能夠念生死，即係就唔能夠證到阿羅漢果啦。而且業障深重，人總有罪業，睇過邊一種輕重嘅嘢，咁佢就墮落咧，做大笨象，做畜生。但由於佢收風收得多，收風收得好，雖然佢墮落做大笨象，佢家下咧，因為佢做咗呢個國王嘅坐騎，一嚿錢冇汽車噶嘛，都係騎馬騎牛啊，但呢個就騎呢只白象。在国王出行的时候啊，所坐的白象，所坐的大象，咁啊，当 光景，那个有一个供养佛寺，对不对？洗得干干净净，日日都洗，洗干净，等到过往地上出尘啦、出汗啦，做咗挂个护身啊，转一转啦，好似钻石啊、黄金啊、白玉啊，咁啊颜装饰得几豪华，几富丽，就收你个福。所以呢，我就有两句话：收福不收慧，即系大象挂鹰来；收慧不收福，就罗汉托空钵啦。就系咁嘅意思啦。所以话我哋呢个中唐时期咧，佢有见地，佢就讲出两句话。佢话天下由来轻两臂啊，即系天下嘅人唔好睇两只手啊，两手就系代表福德智慧。你睇小慧，你唔收福，你唔收智慧咧，你就不能成佛。咁既然不能成佛咧，又点值得人赞叹咧？所以呢句话称赞如来性功德义啊，称赞佛咧嗰种殊胜嘅福德智慧。智慧的功德，佛的功德是有功德，是有智慧。咁啊，高僧菩萨同埋善财咁样讲，善财就有好多种意思嘅。第一种就从呢个因缘解释，就有咩因，有咩嘅缘。咁啊，善财只系花园里面担当一个咁重要嘅角色，唔使争争。做我哋后代嗰啲修行者一个榜样，要参学，要个学法，就因为佢啦吓，出生有大善根啊。据说佢出生嘅时候咧，佢个家庭即系佢屋企人，涌到地下涌到有七盏即系金银啊、琉璃啊、车轮马路啊、三门虎豹咧。就佢出生嘅时候啊，有佢出生嘅地方咧，满屋都充满有呢个金银珍珠虎豹，有七宝。所以人哋就善财，善就叫好咁解。嗰啲财宝咧系来得好自然，来得好好，咁就叫做善财。嗱，咁第二咧，你从呢个法理呢方面讲，善就善于运用财，就系财富，即系财产去善。嗱，嗰啲钱咧可以做善，你亦都可以做恶噶。如果一个人有钱，你孝养父母，尊重师长，或者共争，或者见寺庙，呢啲系一件功德圣事，系最大修福嘅事，系肯定嘅。咁有啲人利用佢金钱咧为非作歹，利用佢金钱咧做尽种种嘅坏事。呢啲唔使大事啦，从古到今有人类历史以来啊，每一个社会都有呢啲咁嘅事发生。你只要稍微读下历史咧，随时都可以发现到。你善于运用你嘅资财，你嘅收获，你就利用得善。如果你唔善于运用你嘅资财，就系做罪孽，就系恶，就系坏。所以善于运用资财做好事，你将来在天道，你都升到天上人间嘅享福。所以世界上嗰啲大富大贵嘅人啊，唔系天生啊，我哋大嘅都系个人。点解佢咁有钱、咁有地位？咁我点解咁穷、咁差？真系唔好话人哋俾你啊！你伸个手叫人攞啊，人哋都唔会帮你。点解咁差？就系冇收到福，就系前世冇收到福，所以今世咪贫穷咯。嗱，咁如果呢个有钱大富大贵嘅，用之不尽嘅，使之不了嘅，咁啊，缩身收嚟嘅福啊，先至带到啦，今世两寿啊。不过呢个福咧，是有享尽嘅，享尽就冇，所以我哋收福。 有啲米糕啊，到我都加加啲油噶啦，冇个米糕点样装米，点样煮饭啫？但呢一缸米咧，你唔好餐餐都得几粒米咁咪煮饭。你分到咁上下咧，你就买翻一包咧，做翻就加啲啦。如果啲人你分你唔加嘅话咧，你缸米分就得垫底就冇噶啦，即系冇得食噶啦。嗱，我哋收福都系一样啦，我哋今生环境好。食唔晒，洗唔晒，用唔晒，但你要收获啊！你食唔晒，洗唔晒，用唔晒，系你畜生收嚟嘅福，今生有咁嘅享受，有咁嘅受用。但系如果你一咩享受，咁啊做个孤寒财主啊，即系头先香港有个梁苏记牙刷，佢哋一毛不拔嘅。咁啊呢个牙刷咧就代表啊，呢、这个人咧系有钱。啊！佢就好 micro 啊！佢絕對就不一無二嘅天下，都是不為佢唔肯做噶。所以變咗咧，嗰啲錢一用完，嗰啲福一享完，咁就打回原形，就當係做個窮光蛋噶啦。所以呢個福咧係好重要，一定咧要收。所以呢個善財咧，就係嗰啲財咧用得好，我哋供養父母啦，啊咁啊供養師長啦，或者供養呢個出家人啦，供養呢個大寺廟，供養呢個出家人啦，或者建寺廟啊，或者印經書啦，凡此種種咧，都係善於運用你嘅資財啦。嗱，咁如果你唔好啲用用做其他所謂無惡不作，除咗好事壞事做著，嗰啲照咁樣做法咧，將人肯定就會墮落。嗱，咁法善財童子咧講佢呢個善財，就佢呢個財咧係用得好，所以佢嘅善財。不善男子。嗱，咁啊，佛經咧好多時候咧都係講呢個男子，就冇提呢個女人嘅。當然都有好多咧，有善男子、善女人。其實咧就唔係話睇小啲女人，冇咁嘅意思。佛法係平等嘅，男子有呢個如來智慧德相修行可以成佛。女子亦都可以有呢个如来智慧德相，你可以修行，亦都可以成为即系畜生，都可以学爱人类咧。所以冇呢个男女之分嘅。不过呢个翻译人或者咧系累赘，冇咁多文字。其实善男子咧就应该包括善女人。呢、这個肯定係絕對唔到話，淨係重男輕女，完全冇咁嘅意思。呢一點大家唔明白。嗱，善咧就係善心，無論男子又或者女子啊，你能夠信佛、讀誦大方、講佛法言經，無論任何一品，包括始終嘅普賢就行緣品啊。都是受持讀诵一乘无上妙法的法母，都是一善根深重，是福德无量啊，所以称为他的善男子啊。有这个善呢，就是柔和独特，亦都可以代表啦吓，所谓呢是刚直之气，就是男人大丈夫啊。咁啊，从佢呢个柔和忍用呢一方面咧，识到人叫做善嘅男子，亦都包括咧系善嘅女人，绝对唔会话即系重男轻女，冇咁嘅意思啊！大家明白？佢话如来功德向下咧，就系咧上文之前文，向下就起下文，就开始咧就解释。呢、这个十大愿王的经文，佢话如来功德就是佛的功德啦，啊咁啊功德就解释过啦。咁啊如来功德啊， 咁啊點樣多啊？點樣大翻啊？佢話假設即係比例嘅比喻啫，佢假設十方一切諸佛，嗱十方就係用呢個環境啊，即係東南西北打橫睇嘅，就十方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隻國家咪就八啦。咁啊上方下方咁啊十方咧，就一切諸佛，凡係世界咧，無論邊一處，都係有佛出世嘅。不過我哋眾生又唔係喎，我平時有好多地方都冇聽到佛法嘅喎，係不過眾生嘅現象同佛咧未曾到到嗰度，因為眾生嘅現象同啊，即使佛出世。在那裡教化他都不會相信，不但不相信他還為以放佛教，為以放佛法還令他做口業做罪惡，所以十方法界人有佛的地方有眾生的地方呢都未必有佛出世教化眾生，就純粹避免呢道不到就反而他做這個罪惡，所以十方一切諸佛咧，就説明十方世界一切時一切處，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佛出世。啲十方地方好大，當然就唔係一諸佛啦，佢稱為佢哋諸佛諸者多啊，就十方法界啊，在在處都有佛出世，度眾生，所以稱為十方一切諸佛。咁佢做乜事啊？佢經不可説分開説分拆，極微塵數見，相續以説都不可共盡啊！嗱，呢個不可説不可説咧，即係極其多。咁啊，花言經咧，聽我哋時做花言經呢樣係嘛？相信咧做過花言經有124個數目。出於邊一品我真係我冇做翻唔到字啊！翻唔到咧，124個數目裏邊咧，呢、這個不可説不説咧，係倒數第二大數，即係122個大數之一個嚟噶啦。佢個數目就係多，多到都講唔出，即使用今日嘅電腦嚟計啊，都計唔清。都冇法子計得掂，佢呢個多嗰條數，咁人佢就不可算，不可算係花言經啦，124大數之中係倒數第二大數，亦就不可算，不可算，極佢個數目之多，不差嗱不。就十方諸佛啦，差咧就係國土。咁呢個稱為佢哋佛剎，凡係有國土嘅地方，頭先我所講都有份咧出世轉化人道眾生，稱為佢哋佛剎。咁咧極未曾數見，嗱我首先講呢個見，咩叫見咧？就講呢個時間，時間好長就叫做見。咁啊，常常點咧？就佛經裏面講咧，佢話最初嘅人嘅壽命咧係有84000歲，話好長啊呢、這個壽命。但係由於眾生造罪，罪孽深重，我哋嘅壽命咧就減啦，就過100年就減1歲。從呢個人壽84000歲開始。每100年減歲，減到人壽10歲，我哋試嗰啲眾生時間咧開始增長，嗰啲熱漲咧慢慢消退。嗱，咁啊眾生時間增長咧，就由人壽10歲咧，就過100年就增1歲，就增到咗回復84000歲。咁啊，一增一減就叫做1個小劫。咁啊，20個小劫咧就一個中劫，4個中劫就一個大劫。所以你住呢個劫咧，就指呢個大劫。加話極微塵數咧， 那不差就得个头啦。即系世界咧，凡嘅光土世界啊，呢、這个大地都好多灰尘啊。嗱，我哋香港咧，唔使讲几年啊，所有建筑嘅地盘，你话几多米沙，几多灰尘啦，系嘛？何况话全个香港咁多建筑地盘，当然灰尘就好多啦。咁加上之话咧，你将所有不可说、不可算。讲唔出咁多个佛世界，将佢咧冚唪唥虽为微尘，一尘当一粒，当一个结物。咁呢个事实真系好长好长，的确真系见到都计唔清啦，冇得计嘅数目，即系呢个轮啊，无穷无尽，不可说不说为表。咁咪做乜啊？就相续演传啊，即系互相继续宣扬演传，佛嘅功德。咁咪有咩结果啊？都不可穷尽啊，唔可以啦吓，系言穷，数得尽，说得清，如来有几多个功德？都是極之表揚啊，佛各種嘅功德，咁樣亦都暗示咧，我哋今日有咁嘅善根啊，信仰佛法，或者皈依三寶、十五戒、十菩薩戒，但係進一步出家，的而且確，況且的啊，呢一類人咧係真係屬生，係有大善根，有大福報。先至可以做得到咧，系皈依三宝，信仰佛法，乃至出家修行，呢个系绝对嘅所谓叫功德。假使经过十方一切诸佛，经过不可说、不可说及上极微尘数咁长嘅时间咧，相连继续演说佛嘅功德咧，都不可穷尽啊！咁我可見佢嘅功德咧不可思議啦。嗱，咁啊向下咧，亦都係繼續解釋啦。行願品咧，呢個十大願王各種嘅功德啊，出嚟養育。咁啊，佛嘅功德不可窮盡啦。嗱，咁啊，十大願王呢種飯咧，咁啊，要都係佛講噶。咁所以個十大願王嘅功德咧，亦都係不可窮盡。所以話養育成就此功德門，即係話有人門邊一個啊？欲將想啊，你想成就圓滿此個殊勝功德之門。嗱，咁樣門咧就係以能通就為止啊。就通出通入，我哋翻嚟屋企由呢个门翻嚟，我哋去街做事由呢个门出去，所以呢个门咧就能通为意思啦，能够通出通入。嗱，咁啊，佛个殊胜功德之门咧，点样讲法咧？就系话呢个殊胜功德咧。就是不可思議的。那麼為什麼我們啊，一般的凡夫眾生未曾有修養之功呢？當然，為什麼不可以成就這個佛殊勝的功德呢？主要就是我們業障重。那麼你想啊，成就佛的殊勝功德呢？第一定咧就要烧呢个业障，咁啊业障点样烧咧？用乜嘢去烧咧？就要用修行，修行要有方法啊嘛。咁啊以乜嘢方法咧？就系依照此个十大愿王个方法咧去修行，先至可以啦吓，系进入呢个殊胜之门啊！嗱，呢個門既然能通啊，但亦都可能關喎。我哋夜晚瞓覺咁啊，閂埋個門啦，所有門都閂曬啦。我哋出咗街或者先生又上班，咁 咁啊，小朋友又翻学，咁啊，家庭主妇都去买餸喎。虽然又短暂啊，咁佢啲衫物就换啦，冇人可寄噶嘛。咁佢乜做衫物就换咧，就惊人家偷嘢啦，惊人家就破坏啦。所以衫换个好处咧，就系防止损失家里嘅财物。以防法被人家就嚟捣乱，破坏自己呢个家中嘅一切事物。就譬如啊，我哋可想多啲食饭，就要关闭一切烦恼业障嘅门。呢、这个烦恼业障嘅门将关闭啦，即系变咗。我哋先可以进入啊殊胜功德嘅堂奥，咁因此呢个门咧能通，亦都能关闭啦。嗱，咁如果我哋想成就呢个功德殊胜功德同佛一样咧，你想显示佛嘅殊胜功德咧，我哋点样做？嚟应收十种广泛嘅呢个应字咧，同埋呢个收字咧，系好重要噶。应就系应该，即系冇得改变噶啦。咁啊，除非你唔想成佛，唔想进入佛嘅殊胜功德之门，同佛一样。当然我话讲你都唔想啊。如果你想正同佛一样进入佛的殊胜功德之门呢，你哋应该做乜嘢？修呢个修亦都系应该啊，唔系天赐俾你噶，一切系由你自己修行而成啊，系由你自己咧做成啊，所以你应该要修。咁啊，收啲乜嘢嘅十种广大行愿啊，嘅十嘅数目，就表示咧不多不少，唔系九种，亦都唔系十一种，系啱啱十数，就一者为定诸佛，二者清净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烦恼，九者行善众生，十者普皆如来。呢十种咧系最广大嘅行愿。就一切的愿里面呢，这十种广大行愿呢是落实的。那说到这个行这个愿呢，各自都不同，我就阿弥陀佛就四十八愿，那么药师品呢是十二大愿，那么观音菩萨也都是十二大愿，就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他因中三行所发的不同，但是加上这花已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呢，就讲有一共呢是十种，这十种愿呢以我们从前大的话，所以有些大从的出家都要上早晚殿噶嘛，嗱咁啊上早殿咧，念完佛之后归位跪得就要念回向文嘅，可以讲咧大体上嚟讲啊，都系念呢个十者个法门，就念十多行愿。嗱呢十多行愿咧，各处同人都唔同噶，有啲地方咧，咁啊真系三两分钟都念完噶啦。有些地方呢要二十分钟才可以念得完的，那个月众消杀慢慢呢拖，我们有四个月众的，一个月众拖到哪呢，第二个月众之上就拖到第三个月众，第四个月众轮流这样之上，然后你一直到这个节又是这四个轮流这样拖呢，才是这样泥又拖才是记，那你说这个十八月和这么多的事惨惨地一年来不要说半个钟头都要二十分钟，这次就各处加工就各处来就不一定的，但有些地方真的有分到有气的，有分到就年年了，不过多数呢都是年一两分钟就年了，拖那么长的是很少，但不是说没有是有，所以这个十种广大行愿是我们出家上早点是一般的重量， 在常常呢当日常的功课，除了十大愿望呢就是这个三祖师发愿的、就是启首那个十方发愿的，那些人呢就不是唱的了，就是念的，但是念到二三十分钟那些人呢就很长。咁啊，除咗十大愿王上面三祖师发愿文，但有啲咧系十祖大愿王。嗱，嗰个何等就系十万？呢句咧总吊起。咁既然咧十种广大嘅含义，有人家问啦，咁啊边十种啊个何等为十咧？即系边十种咧？下边就解释啦。第一者是例见诸文，这个十者普皆无有，这个是总标题，就标出十大愿望的题目。当然都可以简略解释一下，到了详细在入这个经文他就会解释的了。一者例见诸文，例就是礼拜，敬就是恭敬文，诸文呢不单是敬礼一天，敬礼十方三世诸文要尊重，就是这个身体恭敬，而且称赞如来就是口业恭敬，我们称赞用口嘛，例如我们早早或者上晚点念阿弥陀佛之前，也有阿弥陀佛身恭敬，像我讲明目等啊，呢个赞佛偈，嗱呢明念咒啊，我开始会变真种事，不动尊首令炎王死，由你嚟赞呢个佛法嘅偈，咁啊呢个赞就系赞叹，系称赞嘅。佢三者嘅广修供养，广修咧就唔系一样两样，我哋人人都要时时咧要供养佛，报佛嘅心人。四者是忏悔业障，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为什么？就是忏悔自己的业障，未曾忏悔之前我们先来恭敬佛、供养佛、顶礼佛，然后先在三宝之前自己老实忏悔自己的业障。能者随你功德，你只有随你，你千万不要破坏啊！就算功德，你冇钱做功德咧，唔系罪过。咁我冇钱啊，咁啊点啫？咁我想嘢供养乜冇可能啊嘛？但系咧，你呢要欢喜赞叹，随喜赞叹，千万咧唔好破坏。阿拉尔同志，佢有咁重打时差。嗱，咁啊，霎时间咧，夜晚咧，个滋养声啊，食放餐几好噶，食麻油饭，食大包，好好噶，食得唔错噶。咁啊，有一个人，佢就供养咧，啊呢个金山散，但佢又唔供养多个。嗱，咁啊，禅堂霎时间起码咧，普普通通都有一二百人嘅坐禅堂。咁你只系供养一个金山散，咁啊呢个啊散系点样分啊？百几二百人，但你又唔可以话我既然都唔过分啊，咁我一人食埋啦，呢个就犯道戒噶喎，好大罪噶。因为呢个散咧系百几二百个人有份噶，你一个人食晒咧，你养呢百几二百个人点咧？冇一个人，你欠一笔债。就犯了一个道戒罪啊！你将来还是犯债呢？你百几二百个人一蚊一要还一笔债，呢啲数啦，银行啊低年期时啊呢啲数目咧计唔出噶，呢数目咧好难计嘅，所以咧就唔可以咁点啦。佢就话要拆山针，咁啊装咗咁多杯水。咁啊，又系用咁多水，倒落桶嗰度，就揸铲针啊，搞匀，当然未倒都冇啦，咁多杯系嘛？另外一个问题，咁佢都系啦吓，人人一杯，咁啊广修供养咯。嗱，但系如果佢买多嘅铲咧， 或者买几箱我人派一两个咧，唔系我出完我俾钱咋，人哋送个送到门口咋，以我今日咁八十几岁行街行埋都几般日食堂啊，但系冇问题，就无论边一个你冇钱你做得供养，你只要帮手啊，将啲批金山产一箱箱搬入个禅堂，帮呢个人派埋，亦都系广收供养啊。所以供养咧就唔一定要俾咩钱，总之你就赚下，你生活欢喜心，冇钱你可以出力。如果连力都冇啦，好似我咁连企都企唔稳，个电波嚟波就系话，咁冇问题，你就随喜赚下，好事好事，千祈唔好话你自己唔做做咩啊？咁笨啊！我赚钱摆嘢俾你食，你先就咁心态。所以咧，三啲人要广收供养，四嘢忏悔业障目的人。那五者随喜功德之后咧，凡事都要随喜，千万咧唔好咧做呢个破坏。破坏就好罪过啊！反而你做好事啦吓，你都心生欢喜啊！咁你就生生世世做起事咧，人哋都有人帮嘅，帮啲事业。所以好多人做好事嚟，都系左手左脚，都冇人帮嘅，就系你出生咧冇见到缘。所以你今世做咩事都冇咩人帮你。如果你今生啊，好多人做咩事咧，你都唔使出声，人哋自动嚟帮你啦。你人哋出生咧，你就多啲好多事缘，所以今世咧就得到呢、這个咧，人哋个个帮你嗰种好。所以话咧，五者要随喜功德，嗱六者要请转法轮，要请份咧转法轮，呢、這个法轮唔转咧。这个佛法就不轻，众生就到不到，这个罪过就很大的。所以我们呢，每一个出家人都要转法轮，但是转法轮要人帮助的，那么转法轮如果连饭都没得吃，茶都没杯喝，那么这个法轮又怎样转啊？所以古德有一句话，那个法轮未转就食轮先，那么行道就相行，坐道缘啊，这两句话你就念了这个香油，吃香油那块板那里，我就好多地方咧，千香油咧有个停止咧，某某人边一家边一个姓咩名，啊捐一百蚊，捐二百蚊，或者几多嘛，有个停止写住，咁个招牌板咧个都个副对咧，上面就叫做法轮未转，就成轮先啦，下面咧就行道，虽凭坐道住，仲要话三军未动就粮草先行啦，如果你啲兵去打仗啊。去到打仗你唔食都冇得食噶，咁咪点打过肚饿点打啫？所以弘扬佛法咧，转法轮需要好多人咧要帮忙，呢、这个法轮咧先至转得起。嗱，咁啊七者请佛住世啊，咁啊转法轮系边个转咧？就系佛转啦。嗱，咁佛唔在啦，就系由佛嘅弟子出家弟子咧去转啦。嗱，咁啊讲到话讲经转法轮咧，出家人固然系明正成可以，嗱居士都可以噶。居士可以弘扬佛法，都可以讲经啊。不过咧，最紧要就系有性教量。点个性教量呢？你所讲嘅，或者你念几首偈语啊，你有出处，要有呢个经中有呢个圣人佛所讲，做一个比较，唔可以话我认为。我相信我想是这样的，那就大错大错了。一定你所讲的，我刚才我讲天下由来兴两地，世间何苦重连城，就是玉堂禅师讲的，咁就有出处啦，系佢讲嘅，唔系我讲啊。不过我咧明白呢个道理，就介绍下佢啦。有例如话咁啊，法轮未转，食轮先，行道虽行，坐道缘。呢啲话唔系我讲啊，我哋都系睇过，记住咁啊，照样咧。 都放给大家听了呀。所以呢，居士讲经就包括出家人讲经呢，绝对唔可以咧转化嚟嘅时候啊！我相信，我谂，我认为咁就害咗好多人，一定你所讲系出在边嘅部经，或者出在边一个前辈大德所讲嘅，咁就会有呢个圣教有圣人嘅说话咧做一个比较，咁咧就唔会错。如果唔系同昨晚讲啊，呢位大德咧讲错一个字啊，五百三个做狐狸啊，咁呢个火爆亦系不可思议噶。所以呢个转化论，圣众弟子都可以。所以旧时我读佛学院啊，嗰啲老师咧唔一定系出家人啊，好多老师咧都系在家人嘅。我最近有一个系潮州人。叫做林星林的六个林名一林远凡远就是远近的远凡就是平凡那个凡那些人是潮州人他讲的以后我们都讲过话不是讲潮州话也都讲过或者是讲我们广东话那么我们读书呢有一个这样的在家老师呢是林远凡老师我家是记得的是周来广东人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也都证明呢所谓的在家人都可以做老师都可以问有但是一定要知见证不可以问我相信我认为我想的是绝对不可以一定要有圣教两精明这样呢都可以人人都可以这个梦想佛法的责任那或者常随佛学啊那佛在世我就成家佛都不在点呢我看经书啊我们读光的佛经所有大藏经的经书是佛亲口讲的是由历朝历代大德高僧翻译过来的不是讲假的是大众承认的所以看经看得多呢你就经得多然后才在我们自己这个肚里面呢这个脑里面呢讲法出来咁啊，證明所講都係真嘅，所以話咧，萬幾嘢上期啊，搞啲行善眾生，嗱咁啊，眾生就行善啦。你想度眾生，你唔可以鬧人噶，唔可以發脾氣噶，唔可以啦嚇，自己清高到不得了，好似啊，除咗我都冇你咁啊，唔可以有咁樣嘅態度啊，要謙虛。要啦嚇，適應眾生各種嘅程度，佢嘅嗜好，佢日常嘅生活，咁啊能夠咧講到佢啦嚇，生個歡喜心，唔信十足都信咗九成九啊，咁你先叫佢成功啊！所以呢一點咧係好重要啊，要行善眾生啊，嗱十幾條普皆無量。就是呢我们每一次做功德都要回向给众生不要只是为自己、啊、如果为自己那你一来有吃个个没得吃你吃得不舒服的你吃得不安乐的你怕人想你的你吃得不开心的我们希望呢大家都在吃做住人不买之堆是人有我有那你的之堆里面是用气魔做馅的但我这个之堆没有馅的不过新鲜食起都是风胀的那些火气味过的都是风胀的你有没有东西都没人知道总之你说是气魔做馅的我这个风胀的都是风胀的你有我有的那就不怕人偷不怕人抢的所以我们回向呢，就回向行善众生，要回向发大一切的众生，人人都得到呢是殊胜安乐，人人啊都消灾宇宙，个世界和平，法轮常转，人人过上呢个安宁万能和谐社会嘅生活，咁就彼此都冇斗冇争冇拗撬啦，先就可以安定生活啊嘛。所以我哋咧要行善众生，要悉皆回向。咁啊，如果唔回向嘅话咧，即系为自己咧，都系好大少呢个心量咧，就唔够大啦。三万八为心啊， 我哋就量大福大，我哋中国都有句咁嘅话啦嘛。我哋如果量唔大咧，你个福报就唔会大。你一定咧要量大先至福大啊！咁下面话四财八面啊，呢是一个八字啦，即系咧四财就系晚辈啦，佢对住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系长辈咧，系等觉菩萨啊嘛。嗱，加上八面即系等法，即系头先我都讲啦，凡系晚辈同上辈长辈讲话咧，就叫做等法。加四财八面四财同子咧，就向普贤菩萨等法。讲说话，嗰个大圣，嗱大圣呢个圣字咧就圣人，咁嘅称为大咧，大嘢就唔系少，即系佢程度咧系好高啊，呢个程度咧好高，佢个学识，佢个修养，佢个道德都系超人一等嘅。咁啊，因此称佢佢叫大圣啦。咁佢问乜嘢？佢运河礼敬就乃至回向啊。嗱，运河就系一个问号嚟噶，因为上嚟佢前面出一者礼敬之云，叫做十者普皆回向，呢十个大愿呢个题目。但呢个题目虽然已经表露出嚟啦，但呢个内容啊系点咧？乜嘢叫礼敬之云？我点解要称赞如来？啊，为乜事要广修供养啊？何必要忏悔业障咧？但我唔明白事实同志，其实佢唔系唔明，佢就系人道加恩。佢之所以咁样问咧，普贤菩萨，佢系代表我哋啲众生问，代表我哋嗰啲人问，因为我哋众生业障重啊。真系信佛，真系学佛，真系明白呢个佛法咧，始终系唔多，就有少少嘅认识，认识都唔够深入啊。所以一时嘅同志咧，就大慈大悲，系代表我哋啲苦恼众生咧，系请问普贤菩萨，个问何礼敬啊？乜嘢佢哋一者礼敬诸佛咧？一路知道。九者行善，众生说十者普皆量，即系乜嘢？佢就礼敬诸佛，乃至超量之前，超量其他中间八种，而至第十种咧，叫做普皆量啊！究竟呢个意思系点样咧？所以咧，就请普贤菩萨咧，系说出来。嗱，咁啊，就下次开始咧。你應該咧就講啲十種大用嘅經文啦。咁啊，講到呢處咧個時間咧，呢個仲有三兩分鐘嘅，但係由於向下嘅文咧，淨係講一兩句唔夠成，淨係説過程經文，所以呢兩三分鐘咧，我就打翻啊，下次補救，咁樣就到此為止。至於話保元菩薩高僧在善男子言禮敬諸佛者，乜嘢禮敬諸佛咧？開始講十大願望啦，咁啊，下次再講啦。嗱，咁我一個禮拜講三晚。就是禮拜五、禮拜六和禮拜日，那這個禮拜三晚呢就講完了，那下個禮拜呢開始又是呢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時間仍然是七點至九點，所以今晚講完呢就是下個禮拜五呢才能再繼續的。那麼看看文章附於下星期五了，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心极乐国， 同心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师父慈悲。